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的百姓再次在你话语面前恭候你自己的教导和引导，祝你除去人的软弱，好让软弱的器皿不拦阻祝你自己信息的传递，帮助你的百姓能够专注在祝你自己的信息当中，特别为弟兄姐妹在各种等候当中，在焦急里面，在不安里面的弟兄姐妹，求主你自己亲自借着话语和圣灵的帮助能够明白等候你的意思，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生活在非常快速飞速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生活在非常急躁的时代。看下一张。很久以前我们已经会有 instant coffee， 就是快速咖啡，速溶咖啡。那时候应该有三四十年前，人家说开水一泡进去咖啡就可以出来。我不喝咖啡啊，有人喝咖啡的人说哇，快速速溶咖啡。我们来美国了，师母就喝了一杯，好像喝了全身发热啊，就不能再喝了。速溶咖啡非常方便，那是很久以前了。还有中国的方便面，在西方翻译成 instant noodle， 非常快，快速面，就是水一泡就好了。那在今天的中国，坐动车的时候，还有坐火车的时候，还有好多人在那等着开水，就泡一下就马上就好。还有快速奶粉，不是快速婴孩，泡不出婴孩，这是可以孩子一泡就好了啊，就不用妈妈也不用热啊等啊，非常快。昨天我的孩子告诉我们说，上海雌雄伏列车速度是一小时400多公里，431公里。哇，我说怎么这么快？其实我坐过一次哦，就边上搜，景色都看不太清楚，太快了。最近还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他和他妈妈去从福州到北京。我说哇，坐火车要多久啊？我还以为是40多个小时，那是我当年坐火车京沪线要坐40多个小时到北京。他说现在只要9个小时了。哇，我说从福州到北京坐火车只要9个多小时，实在是非常快，人也越来越不习惯等候。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信了神，知道神掌管宇宙万有，但是我们仔细来思想我们内心对我们那些想要的事情，其实我们没那么忍耐的。今天我们来借着路加福音24章跟以赛亚书30章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门徒里面一个特殊的性情，就是等候。等候是今天非常稀有的，也慢慢好像是一个进博物馆的一个美德，但是我们今天借着神的话来思想。我们来思想四个方面关于等候的信息，四个方面的信息。首先，主耶稣这地方他快要升天了，他要吩咐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所以这是一个等候的吩咐。等候需要吩咐，是因为在我们败坏的性情里面，我们不太习惯等候。远古的人等候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他没什么办法，必须等候。今天的人因为习惯方便，以至于我们也慢慢等候，慢慢不习惯了。昨天神让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等候的功课，我刚好在思想等候的时候，昨天在一个追思礼拜上，在追思礼拜上，追思礼拜是11点开始，我们通知的是10点。那10点其实是 wake， 是问候家人，所以好两个我们教会和第二份教会都10点，许多人10点赶到，但是后来才意识到是11点的时候，我在注意留心人如何在没有手机的时候，在一种很肃穆安静里面等候1个小时是什么意思。这是昨天，我感谢神在那里家人还有主持的人都非常体谅，知道我们还有 plenty of time， 所以他说我们可以让家人也很细心准备了一些弟兄的一些生前的照片， 那我们去那里看一看，也有机会跟家人多一点交通安慰。等候室这个时代的确是不太习惯的事情，但是主耶稣正是因为知道我们像门徒我们不太会等候，所以他吩咐我们要等候。耶稣要升天了，在耶路撒冷到底为什么吩咐他们要等候？不知道大家没有想过，这群人将来要被托付伟大的福音使命，这群人在耶稣升天以后要颁布之前颁布大使命，他要走了，要给他使命，要去把福音传到地极去。但是主耶稣深深的知道这群人没有能力的，主耶稣去世之前被钉十字架之前已经看到他们的软弱了，主知道这群门徒根据他们自己的性情，他们血气里面没有办法有能力来承受伟大的福音使命，所以他要在那里教他学习等候，学习信靠。等候的吩咐就是说明我们做不到，所以才需要吩咐他，吩咐就是命令，叫他要等候。我不知道大家做父母的有没有这样的习惯，不知道你怎么培养孩子等候。现在的父母据说为了所谓让孩子满足，其实更多是让父母不要厌烦，孩子想要什么就给什么。慢慢慢慢我们的孩子们就学会或者不太会学习等候，马上要的东西你如果马上他要人马上就给他的时候，特别不是生理上的需要的东西，他想要不是生理上需要，你马上就给他的时候，其实慢慢慢慢我们的这一代孩子就已经学会不会等候，或者不会学会等候。主耶稣要我们吩咐我们要等候，其实是来考验这群门徒到底他们是否会忍耐，是否学习信靠他，他讲的话是不是可以信。大家还记得在摩西过快要过红海之前，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摩西跟以色列人讲什么话还记得吗？14章出埃及记，他叫我们要镇定，不要害怕，你们今天所看见这些法老的军兵以后不再看见，你们要镇定不要害怕。所以当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人自然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什么心情？着急、害怕、焦虑。我们人生里面许多人都经历过类似的，前面有红海过不去，后面有追兵是那些你必须完成的责任，但是当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其实人的天然反应就是焦虑、害怕。但是摩西不是教导他们快逃，摩西说要镇定，要安静，要等候，来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你知道摩西在什么时候跟别人说安静安静， be quiet be still， 告诉别人都是很容易的。我们经常劝别人，哎呀，我们要安静，我们要忍耐，我们要不要忧虑，我们经常这样告诉别人。但是当我们自己遇到那些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是否还安静呢？做牧师的员工常常会辅导会帮助人应该怎样应该怎样，有些时候建议出完了，后来自己就马上遇到类似的情况，后来发现这种建议一点价值都没有。原因在哪里？是因为告诉别人要安静要忍耐要等候这些话别人听了很多了，人做不到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底应该最后会有忍耐等候的操练，到底怎么操练。需要吩咐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是因为要吩咐是因为我们需要神自己亲自来命令我们，这是神要我们忍耐等候的。在诗篇里面有很多要忍耐要等候的诗篇，你们要等候主，要耐心的等候主，这些都是诗人不断的吩咐我们。那等候什么呢？我们来看等候的应许。 在二十四章路加二十章四十九节这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如果你愿意的话，再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再往后一点点，这是路加福音结束的时候，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第二封信开始的地方。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我说过的，约翰用水施洗，但不过几日，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使徒行传这里进一步指出来，父所应许的是什么？父所应许的就是他们要领受圣灵的洗，他们要领受圣灵。主耶稣知道这群人要托付大使命，被托付大使命，但是这群人没有能力，耶稣深深的知道，所以要在那他们等候，等候天父应许将圣灵赐给他们，这群人要领受圣灵以后，他出去做工才有能力，出去见证才有能力，因为这群人要面对那个时代给他们极大的挑战，极大的抵抗，极大的逼迫，所以也加上他内心里面胆怯恐惧，所以以至于这群人血肉之躯没有能力来承受传扬福音这么大的使命，所以主耶稣要把父所应许的圣灵赐给他们。我们在思想等候的对象，或者等候要等候什么的时候，我们常常人的等候跟神要我们等候的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诚心的讲，我们在生命当中都有等候。我记得小时候就等候六一，啊，六一是大陆儿童节哈，就是他说是国际儿童节，但是后来发现很多地方都不过六一，这后来很多事情我都是到美国以后，国际都不是国际，像五一劳动节，芝加哥发起的，芝加哥都不纪念，哎，很奇怪哈。我以前也以为五一还到了芝加哥，怎么芝加哥五一没有大游行呢？六一，我小时候期待六一，期待六一就是要挂红领巾，你是好学生就会挂红领巾。但是我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挂不上，你不知道那个期待呀，期待呀，失望啊！我是小学一年级都做班长啊，读书一直小学第一名呢，但是挂不了红领巾。而且我们的学校是书读好就挂红领巾，我书读最好挂不上。哎呀，我就想这个等候啊，这个那一个小学生很困惑了。你看学校的规矩是书读得好挂红领巾，你读第一名挂不上，你看看这有没有问题啊？每年呢六一儿童节，我就看看啊，那个红旗升起来，然后哎名单出来了，哎就没我，一年级没有你，二年级没有你，三年级没有你，四年级也没有你。你知道？几岁的孩子哦，等了四年以后会有绝望了、啊。我等四年才绝望，第一年会忍一忍，可能有我不够成熟，做班长做不好，想了好多留到第四年的时候就绝望了。哇，我家出什么事了？好像我出什么事了？学校的规矩是好学生挂红领巾，我就等了四年，就第五年的时候、哦、名字出来了。后来校长说你们家是信耶稣的，而且你爸爸在台湾，你叔叔在台湾，你爸爸信耶稣，你叔叔在台湾，这两条。你的家永远抬不起头了，但是呢，顾念到你书还读得很不错，怕影响你的前途，村里面批准了，给你今年就给你，怕影响你前途，五年级给你挂红领巾了。哇，你不知道那种五六一的时候等啊等啊看，哎呦，那种失望哈、啊，我很小就体会失望了。啊，你们会笑啊，你们都挂红领巾的都会笑啊，那我笑不起来的。哎呀，后来就长大以后又要去上学。要去什么学校，哇，等着入学通知书，到了大学到了高中要等大学录取，哦呀，等了等一夏天，那个夏天很难过，大学要不要录取我、哦、你知道我在农村那个干活，我一直从小学一直到读到硕士都是跟我哥哥干农活的，那年夏天格外的漫长，因为我想上大学，哇，终于有一天村里面一个人告诉我，哇，你进入你被某个大学录取了， 到村里到我家里来，我开心，我都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坐在小椅子上，在那里还在看书，有个人说好消息来了，你被大学录取了，哇，那个等候的心一下就下来了。后来到了年纪31岁了，还没有女朋友，哇，那个还是等候，是不是我第一个女朋友。我说哎呀，这个人长相不好哈，真是书读再好也没用。原来女生不是看你书读得好，以前现在有人说看韩剧哈，有些中年妇女不要看韩剧，看完以后对你丈夫都不满。其实这话不对的，不只是现在的中年妇女，对现在不要怪韩剧了，韩剧只是这个时候的媒体，这时候发生，以前也是一样啊，我都体会到了。你看我一直是很优秀读书了，但是女生都看不上我。哎呀，这个我想什么原因呢？我在街上跟人打招呼，人家我跟他打招呼，只要是熟人还会给我打招呼，陌生人都会往眼睛往后看，因为我看着别人眼睛的时候，别人以为我在看后面的人，这个眼睛就这么长了。哎呀，好难过。等啊，你知道31岁哦，过30以后，如果特别是没有儿立，没有成家，也没立业，连女朋友都没有啊，这个做男人是很失落的事情，也在等候。我一会儿再自己跟有机会再跟你们讲怎么等候。哦，这个等候不容易。后来牧会了，我就看到更多人等候，不只是我在等候。有人没对象找等对象，有人有对象了要等结婚，不知道男朋友女朋友是不是同意，啊、哦，也焦虑。牧师要为我祷告，我们也祷告，祷告有的时候还会劝说。那成了家的时候，哎呦，没有孩子。他也在等候，这些等候都不是容易的，弟兄姐妹好，我讲的都不是容易的，因为我自己等候过，都不容易。那有的孩子了，孩子快点长大，哇，晚上特别好，我们最近一些 baby 生出来，都说哇，牧师啊，睡不了通宵，很苦啊，什么时候孩子能够睡通宵？哦，等着睡通宵，我们也是等过，什么时候孩子睡通宵就好了，我们经常这样听说的。孩子睡通宵以后，哦呦，孩子什么时候能够自己吃饭就好了。我看着孩子，我那时候恩啊，就1岁多，看着那个爸爸牵着女儿在走路，说哇，什么时候我的孩子能走路就好了。等啊，就羡慕别人爸爸可以牵着女儿走路啊。孩子再长大了，快上大学了，哎呦，今年夏天我们大女儿又在等啊，去什么学校，好多人问，他也在问，他也在祷告，哎，神啊，怎么让我等这么久，我的孩子真有信心让你等了。慢慢的，我们都在这些等候，有人等工作，换工作；有人找对象，有人找工作，有人等孩子，有人等退休。我最近还听到有些人快退休了，孩子哦，有人等空巢，先等空巢，空巢以后孩子一走了，就好像我们就想去哪就去哪了，还可以买不用暑期才出去的机票，度假就可以便宜的时候去了。哦，我是不是说到你们心里话去了哈？哇，为什么笑那么大声？就等着孩子啊，但是还不能让孩子知道你等着他出门呢、啊。哇，那个东西不太容易的。说的时候父母们在一起说的时候还小声一点，孩子怕后面听见。其实他等着孩子出门，但是你知道吗？一等他出门以后，我看到有些人已经出门的空巢的人又等着孩子回来。哎呀，人生真是都在等哦。我看到我们中间已经空巢的几位父母啊，真是很好，等着孩子回来啊，做好菜将来等着他。哎，怎么没出门就等他出门？出了门又等着他回来，哎呦，还有人等着离婚呢。有些人说我受不了你了，我等着孩子18岁就跟你离，哇，这种等就很苦了哈，不要等这种等，这种等没盼头。还有人不说了，那个配偶很难处，他也等别的东西，也等一些东西。人啊，都在等啊等啊。这地方圣经告诉我们，等候是等候父的应许，等候神应许我们，我们等候都是等候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神要我们等候的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弟兄姐妹，是等候父神所应许的圣灵。爱默生美国思想家他说，先知的等候跟愚人的傻等是不一样的。愚人的傻等在那里就像守株待兔一样，对吧？哪一天看到兔哇撞到树上了，你天天就跑来等啊，哪一天兔再撞到树上来，那叫守株待兔啊，笑话是不是？但是先知的等候是因为对神应许的坚定的信念， 这就是爱默生所看见的，先知的等候是有根据的，他是神所应许的。愚人的傻等在那，他是愚人在那等，就是他想要等，或者说他想要等他自己想要的东西。普遍人性里面都在等候自己想要的东西，你只要够诚实，你一说出来你等候什么，其实起码表明你这个时候最想要的东西。我们教会里面牧师们不喜欢做的一个游戏，就是你想要给你100万美元，你想要做什么啊？我们做游戏的时候，牧师们都不愿意做这个游戏，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不了解牧师哈，因为牧师很难有100万美元，对吧？但是这个一旦100万美元来的时候，假如这个牧师们做游戏，他不做那种什么抓小偷还是什么，就是那个游戏他们要骗人了，对吧？牧师们很不愿意做这个游戏，但是我们也做，给你100万美元，你想要做什么那个游戏？有一个牧师说我不做。以前有一个牧师，他在我们中间，他就不做这个游戏。你们笑，他不知道为什么笑，你知道为什么牧师不想做吗？不知道啊，告诉你，你们也不太愿意做的，因为那是一个暴露价值观的时候。啊，牧师们也有藏着一些东西的。因为100万美元一来的时候，你诚实了，你想要做什么做什么都露出来。原来你不做这个东西没钱，笑啊！你们知道牧师们有些东西很想做，但是因为没钱不能做的。一旦有这100万美元，他就做什么？有一个人想就说：“我一旦有100万美元，我不做牧师了。”哎呀！这个吓人哦，我希望他不是实话还是开玩笑哈、哦。原来他做牧师是、哦、我为了工资，我为了工资其实不要去做牧师啊，你要做别的东西可能更好，吓人哦、哎、他是玩笑。我想我们等候神所应许，效法先知的等候，效法当年门徒的等候。我们来思想等候的方式，在等候的对象。在之前我再想到日本的忠犬，日本那条狗哈，大家出了名了，知道吧？我们家女儿还想我们养狗，就让我们看那个日本忠犬的故事。看着看着，她就说：“爸爸，狗都是这么乖的。”我说：“狗哪都这么乖呀、啊？它可以等主人去世，可以等多少年？9年、10年，可以等很多年的。”那个忠犬是非常令人感动，但是等候的对象是错的，因为它的主人已经死了，非常令人感动的悲剧。那条狗。我也看得很感动，眼泪都出来了。春夏秋冬在那里等着他主人回来，但是他等候的对象是错的，主人死了他不知道。所以基督徒不要落入这样的一种等候里面，等候一些永远不可能出现的事情，那个就是属于愚人的傻等，或者忠犬的悲剧的等候，那个不是。我们不要等这样的事情，要等着神所应许的。等候的结果，等候的结果是圣灵降临，这群人得到能力，他们到各处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等候神的结果是非常优美非常美好的。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刚才读了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第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禁止不肯。所以以赛亚这地方告诉我们一个秘诀，是你要想得救，你要想得力，都应当归回安息，或者叫悔改和安息。这地方刚才有一个秘诀，是得力和得救是同义词的，就是要得到神所喜悦的，要得到神的对你的拯救，你是没有别的方法，你只能归回安息平静安稳，归到神那里去。反过来也可以看，一个人能够归回安息平静安稳的人，他的结果是得救或者得力。就像以赛亚书40章31节里面说，那些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所以真正能够等候神的人，凭着神的应许等候的人，他的结果是重新得力的，得到力量，像如鹰展翅上腾，是那种生命的状态，是得到能力的。他奔走，他奔跑也不困乏，他行走也不疲倦，是那样的一种生命，是结果。 但是这样的等候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等候的。我们来看有一个故事哈，这是美国的总统，我忘记第几届总统，叫 James Garfield， 他曾经在俄亥俄州做过学校的学院的校长。有一天，一个父亲到这位 Garfield 校长那边说：“我的孩子啊，能不能修一些快速课，可以早点毕业？学校都有些设计，按照什么样的课先修什么，后修什么。这个孩子，这个父亲要他的孩子要绕一些捷径。但是 Garfield 校长告诉这位父亲，他说是捷径是有的，但是学校呢？”是有培养人的方法。他说你要培养怎么样的孩子呢？他说你要是种橡树的话，你要等100年才会长起来的。参天大树，橡树要长100年。你要种南瓜的话，2个夏天。他说你要橡树呢还是南瓜，你要 oaks or squash，你要哪一种？你可以快速的，但是长出来是南瓜，你要橡树的话就100年。所以这地方也告诉我们，等候的结果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得力得救归回安息，这是途径。真正有力量的侍奉不是那些一定是风风火火的侍奉，是平静安稳等候他的侍奉，那种生命就可以有力量。我们最后来思想一些等候的操练。等候非常的艰难，我们必须知道等候的艰难。等候艰难看在伟大的施洗约翰在快要被处决的时候，他都产生疑惑。在马太11章里面他说，我们是要等候你是不是那一位呢？他说耶稣到底是不是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呢？我们还是要等候别人。所以你看，施洗约翰是被称为新约里面最伟大的，旧约里面以来最伟大的先知，耶稣讲的没有人可以超过他的。但是连这样那个伟大的先知在软弱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是还要等别人吗？他怕他等错了。你看圣灵亲自向他见证，看见圣灵站在好像鸽子一样站在耶稣的身上，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见证在他身上，他软弱了，等候非常的艰难。我们也看见不能等候的反例，大家都知道扫罗王，在撒母耳记里面看见扫罗，撒母耳先知让他等7天，在基甲那边等7天，他等不住。他的确这个人，其实大家就嘲笑好像扫罗没有耐心哈，其实扫罗其实很有耐心的，他等了7天了已经。他等7天的时候，撒母耳还没来，但是你注意了，看到一个什么细节呢？那时候很多人都要离开他去了。群众要离开君王了，他受不了了。他其实等了7天了，所以他就勉强国王僭越去献祭。他不能够按着先知再让他等足7天，他没有等足，他等了第7天了。但是人要离开的时候，他很焦虑，他勉强献祭。一献完祭，撒母耳就出现了，怎么那么刚好？后来他要拉着他的衣襟，要怎么样让他到人前去替他说话，因为群众拥戴撒母耳，君王需要他，这位君王需要宗教势力的对他的扶持，他利用宗教来达成他统治国家的利益的机会，这是他求的是他自己。所以等候非常艰难，不是容易的事情。从施洗约翰从扫罗王身上都看见等候的艰难。我们来思想几个方面的等候。第一个是我们等候的对象，刚才说我们要等候主，不是等候我们心中想要的东西。今天早晨跟师母思想等候的时候，她讲了一句话，也是刚才姐妹在女师的时候祷告里面同样的信息，就是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去等候在主里面，不是等候我们想要的东西。 真正的等候是你表面上好像等候要孩子要车子 要房子要妻子要这些等候就是等这些东西，但是最后等了等了你最后神要你是去等候神自己，在耶稣要门徒等候里面是等候主，在诗篇里面也都是要我们要耐心的去等候主，不是等候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个对象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要来思想等候的时候我们到底做什么，不能傻等了。我们在看使徒行传刚才路加二十四章那里看见那群人等候的时候他在做什么，等候的时候你总在做的事情，在五十节到五十三节那里，耶稣领他们到了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主耶稣被带到天上，他们就是那些门徒就怎么样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歌颂神。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他们在所应许的圣灵还没有降下来之前，他们门徒在马可的楼上120人左右在那里做什么事情，有没有人记得？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这群人在等候主赐下所应许的圣灵之前，他们是在敬拜神，他们喜乐的敬拜神，他们在殿里歌颂神，他们在那里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所以这些不是人，不是在傻等啊，主说要等我们就坐在那里聊天啊吃喝啊玩，不是的，在等候。我不知道大家在等火车有没有留意，我经常去留意这些事情啊，我也许不该留意，但是我在看机场里面在别人在等的时候在做什么，有人就在那里闲聊，有人现在有手机啊滑手机了，以前没有手机的时代有人找人聊天。有一次我们去加州，那时候以莱家大概也就一岁多，在那里在机场里面，哇，这一岁多的孩子，到现在你看他不太说话，他小时候可喜欢跟人打交道，到处跟人打交道，哇，一岁多的孩子到哪就甚至要去人家那个一个叔叔那个腿上的毛给他拔下来，一岁多的孩子毛拔就拔了，那个叔叔也很耐心让他拔。哇，我在看人在等的时候哈，就是小朋友就到处哦，人家喜欢一个小孩子在那到处走动。哇，我们几乎认识那一片候机室里面的人，哎呀，我们都很不好意思。那天我就想，哎呀，我今天在这等候可能有意思哦。我因为我的孩子一岁多，因着他，我认识候机室里面那一片的人了。我说会不会一会儿飞机会要掉下来的？我要在飞机掉下来之前，因为认识这么多人了，我要跟他们布道啊。但是真正等候的人，我还看到有些人这样等候，等候等的人他就在那睡着了，哦，误过飞机了，误了火车了，都见过这样的人了。还有人在坐那个 metro 的时候回来，误过了下站了，下班了，就是他该下的时候没下，这个就常有了，睡着了。等候是一个非常专注的，要知道我在等候中间我还是要做一些事情，但是做的事情不要影响你真正等候。等候中间敬拜祷告，这就是主在来之前我们要做的。第二个，等候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看看等候的方式，耐心的等候，这是圣经里面不断提到要耐心的等候。等候的操练是在诗篇37篇第七节里面，他说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地等候他。第40篇第一节说，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祷告。诗篇130篇第六节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这地方都是提到一个非常耐心等候的经节。等候的时候要耐心的。那有人说我没办法耐心怎么办，我就急躁。大家还记得当拉撒路过世的时候，耶稣耽误了，人看来是耽误了2天，回来的时候已经死了4天了，他路程来回需要2天，所以马大玛利亚都这样的怪耶稣了，父子啊，要是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至死。他们抱怨了，他觉得耶稣误事了，我们等你啊，你有能力啊， 但是该出现的时候你没出现，他们认为耶稣该在他们需要他的时候就出现。他知道夫子有能力，也知道末世的时候是你可以使人复活的，但是可惜你耽误了时间，我们等你需要你的时候你没出现。这种失望，这种急躁，都是在不能够耐心的等。雅各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农夫的忍耐，他们等候秋雨春雨。像农民，他非常忍耐的等候，他知道他要靠天吃饭，他要春雨，秋雨春雨浇灌，农作物才可以生长起来。所以这些都是操练我们。还有那些为什么养了孩子的人，很多时候变得很耐心呢，很有忍耐呢？没养孩子的人，他神用别的方式来操练，但是养孩子的人，神用孩子来操练你，所以他有格外的忍耐。那些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你大概不忍耐也不行。小时候需要体力，大的时候斗智斗勇，啊，都需要你的忍耐。哎呀，我经常在外面看到那些啊，特别是妈妈跟儿子，有的时候跟女儿在那里车在 parking 那里面还在吵。哇，有一天我在那里看那个儿子被他妈妈从车里赶出去，在 parking 那，在高中的 parking 那，忍耐啊，需要忍耐。在等候当中，神借着长久的等待来暴露我们里面的血气，我们的性情，我们里面焦虑，里面要自己掌控。不忍耐是一种我们灵性不成熟的表现，对神没有真正的信靠。很久的等候，忍耐的等候是对神信靠的一种表现。我信得过这位神，虽然处境很艰难，虽然你的儿女、你的配偶、你的家庭、你的工作都让你很不耐烦，但是这位神是爱我的神，他要借着这些等候来操练我忍耐的心情。所以你就这样的心在神面前，神让你给我忍耐，你要借着这些等候来操练我自己，来借着这些不耐烦，借着这些等候时间的痛苦来暴露我的心情。圣经还提到人等候还要持久的等候，诗篇二十五篇第五节里面说，我终日，诗人对神说，我终日的等候你，终日是长久的等候。乔治穆勒为他的朋友祷告，他的朋友有多位朋友都是一辈子祷告，最后还有一位是他去世以后才信主的，忍耐等候在主面前为救恩祷告，持久的等候，不要放弃。 Jonathan Edwards 这位美国的神学家他说，当我们说爱是很久忍耐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卑微的忍受伤害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再忍受了，所以很久的忍耐是爱的表现，不是一天两天，那是一个考验生命性情、成长生命性情的时候。专心的等候啊，专心的等候，不但要持久还要专心。诗篇第六十二篇一到五节里面都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默默等候，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专心的等候他，专心等候就是不再等候自己想要的东西了，我只是等候神自己，专心的等。圣经也讲到警醒等候，所以在耶稣教导里面常常讲到，耶稣走的时候那些人没回来，好像主人没回来，那些仆人就开始放肆了，他说等候他在哪一样贼一样来，我们要警醒的等候，像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那些大家都很熟悉，警醒的等候。这些在等车、等火车、等飞机的时候都要警醒，不要在等车的时候睡着了。最后等候中间要学会聆听，没有打在上面，等候中间的聆听。我们自己在绿卡危机的时候也是很大的危机，对移民来说没有身份，那时候因为地上时间晚了，各种原因我们有一些差距，一些 gap 在中间，被 denial 的时候，被移民局 denial 的时候，我们心里非常的焦虑，下一步要怎么走。我们这里的许多的朋友出于各样的关心祷告，甚至各种方式来帮助我们，很感动的一些帮助都在我们记忆里面。 但是我们要等候神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信息，体会过那种焦虑，但是也经历过因着祷告神将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聆听神在这些等候的日子给我们的信息。找对象的时候也是一样，31岁没对象，你们知道，也看到看上一些女孩子，也不一定能对得上，有人喜欢我，我不喜欢他，有人我喜欢他，他不喜欢我。但是直到有一天等候等候，因为一个辅导告诉我说，你已经既然做传道人了，你有2种道路可以选择你的找对象方法，要么就是带领一位姐妹，慢慢的带领她，让她奉献，这是一条路，这条路可能会漫长一点；要么就是你表明你是一个奉献的人，那靠近你的女孩子就做好准备了。哎，我说我选择快一点的方法了，我选择后者，后来就遇到了师母，就不需要去慢慢培养了。所以忍耐中间，在等候里面，神会不断地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等候的对象，那些东西是不是不合神的心意，就慢慢在调整，然后在等候中间暴露里面败坏的性情，急躁不安的性情，求主来对付，然后慢慢慢慢借着等候中间聆听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徒群体对我们的引导，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真正等候的该是神自己。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在特别你的生命当中在等候一些事情，根据我的经验判断，每一个人都在等候一些不同的东西，但是希望今天的信息，今天的敬拜诗歌祷告，都能够帮助我们，你等候的时候要去分辨你等候的东西是否暴露你的私欲，是否暴露我们的急躁，然后借着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去忍耐等候神自己，以及生命产生更新，产生属天忍耐的性情，像耶稣一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主你自己的话语，你知道人性里面我们都在等候着一些事情，但是主你借着你对门徒的吩咐来帮助我们，在等候，要等候主你自己，等候你所应许，等候你的心意。主，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更加聪明，我们以为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但是主你借着等候来帮助我们，你的路是最美善，你的路是最美好，我们当常依靠你，你就引导我们。奉耶稣名求，阿门。